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的是非常熟悉的来自万芳的《新不了情》，这也是同名的香港电影当中的主题歌曲。这部电影的导演是尔冬升，获得了当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导演奖。同时呢，这个电影的女主角袁咏仪呢也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。男主角呢有点失忆哦，不过也是在当中的有非常好的演绎，刘青云。既然提到了香港，继续来听一首粤语歌，来自蔡国权，《不装饰你的梦》。这首歌呢也是来自蔡国权自己的创作。 愿意心痛苦，不装饰你的梦，别再将我心反复的戏弄，宁愿我跪着忧郁归去，像刚消失那阵风。别再伤我心，它伤得那么重，像块冰碎开，它显得太空洞。 来自蔡国权的《不装饰你的梦》，是收录在蔡国权1985年的同名专辑当中。在1985年呢，有一个香港的电视连续剧呢，在内地非常的风靡。这个电视剧呢，也是早期引进内地的电视剧哦。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，叫做《八仙过海》。据说呢，它还有合拍的背景哦，就是跟内地呢一起合作来拍摄。那么这个电视剧呢，当中的主题歌呢，有粤语版，也有普通话版本。那今天就请大家来听一听奚秀兰带来的这首同名的普通话的主题歌《八仙过海》。在听歌的时候呢，也来想一想有哪八仙哦。当然最著名的像张国老啊、铁拐李啊、蓝采和啊，还有另外五个呢，你好好想一想。 人说天上好，谁肯信那笑颜？成功的背后

这是来自小刚的哈萨雅琪，这张专辑呢是叫做小刚的花花世界，而小刚呢就是后来改回本名的周传雄。这首哈萨雅琪呢也是根据一首童谣改编而成，当中的最悦耳的部分呢就是那个童谣的主题。那其实说起来，很多的改编歌呢最悦耳的部分呢都是原曲的部分，比如像毛阿敏的丢手绢，以及呢珍妮的鲁冰花，还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来自周艳红的又见茉莉花，最悦耳的部分呢都是改编歌曲的原曲部分。在周艳红的又见茉莉花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当年一个电视连续剧《雪城》当中的片尾曲，片头曲是来自刘欢的《心中的太阳》，非常的知名，而片尾曲呢也是刘欢的演绎。这首《离不开你》呢跟当时盛行的西北风有着完全迥然不同的风格。

这么爽朗的笑声你有没有感觉到？这是来自莫文蔚的没时间。这里是留声地带，专门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。没时间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郑伊健的这一首叫做友情岁月，这是当年郑伊健主演的古惑仔系列当中的一首歌曲。不管郑伊健自己喜不喜欢，古惑仔已经成为了他的标签之一。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，流浪日子你在伴随，有缘再聚，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，彼此为着目标相距，凝望夜空往日是谁，领会心中疲累，来抹掉错对，来怀念过去，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，不相信会绝望，不感觉到沉醉，在美梦里竞争，每日拼命进取，不波的风雨里，不羁的醒与醉，所有故事像已发生，飘泊岁月里，风吹过已静下，将心意再还谁，由眼泪已带走夜潮水。为着目标相距，凝望夜空往日是谁，领会心中疲累，来忘掉错对，来怀念过去，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，不相信会绝望，不感觉到沉醉，在美梦里竞争，每日拼命进取，不波的风雨里，不羁的醒与醉，所有故事像已发生，飘泊岁月里，风吹过已静下，将心意再还谁，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。 这是来自郑伊健的《友情岁月》，也是当年《古惑仔》当中的系列歌曲之一。《古惑仔》呢，确实影响了中国甚至是东南亚地区的一代的年轻人。虽然这个片子当时据说啊是黑社会背景呢来投资的，所以在内地正规的渠道呢，你是很难看到这个电影的，这一系列电影的。好，那继续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王菲的，叫做《乘客》。这是一首翻唱歌，翻唱自瑞典的一首歌曲，原名呢是叫做《Going Home》，回家。

慢慢地说，但最好是分手。慢慢地说，你是你，我是我。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？当我的泪如同流星坠落，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？当我的心已不能完整的拼凑。 这是来自赵传的《我终于失去了你》专辑当中的《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》，这是来自齐秦的作曲。随后来齐秦在自己的专辑当中呢，也演唱了这首歌，并且把名字呢改为了《残酷的温柔》。在分手的时候呢，互相怨恨是常有的事情，但是互相感恩呢，其实是更好的一个选择。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潘越云，《谢谢你曾经爱我》。今天的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谢谢你曾经爱我，但我同样被遗忘在黄昏之中。现在我才知道当初你有多伤痛。谢谢你曾经爱我，那是当我真正爱过的以后。现在我才知道当初你有多难。谢谢你曾经爱过我，你的付出我曾不明了。谢谢你曾经爱过我，现在我什么也不想说。谢谢你曾经爱过我，如果你现在遇见落寞的我，请给我一个拥抱，不要拒绝我。曾经爱我，种种伤心的往事已不堪诉说。如果不愿想起，也不为了隐藏过错。谢谢你曾经爱我，真想。